我差点炖了龙王三太子。 欢迎收听由红瑶原著，林少侠领衔，又玄幻又搞笑又浪漫的有声剧 《龙子驾到》， 铃声剧房制作，喜马拉雅授权播出。第十四集，橙子吓得手一抖，手机掉在桌上，战战兢兢抬头，正对上一尘冷冰冰的眼神。 一般啦。 结结巴巴的回答。 把部门各项业务销售额按季度做一个统计报告给我，与去年同期相比较，同时对明年的业绩做出预算分析，今天就要。 说完扭头就走。 今天 橙子目瞪口呆。正常情况下做这样一个分析报告起码要三天时间，争辩的话冒到了嘴边，却被一尘散发寒气的背影吓了回去。算了，认命，做吧。埋头苦干，在数据的海洋里面上下翻滚，到下班的时间还没有做完，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离自己今天要加班，让他自己从冰箱里面找一些吃的。一直到夜里十点才做完了长达十几页的报告，揉揉酸痛的脖子给一晨送去。他一直等在办公室里，将报告放在他面前。一晨拿了起来，草草扫了一眼第一页，便丢到桌上。橙子心里升起了一股怒火。 我累死累活搞了一整天啊，你倒是多看一眼呀。 一晨却已经站了起来，走到他面前，低头看着他。橙子的心跳顿时加快了。 饿了吧？请你吃夜宵。 橙子的心忽悠飘了一下，这是他梦寐以求的场景，简直就像做梦一样。尽管或许只是上级对下属加班的一些犒劳，他还是期待着中间有特别的意义。一晨带他来到一间小餐厅，规模不大，却典雅别致，端上来的菜色也很精致可口，尤其是桌对面坐的人犹如王子一般，散发着高贵的气质。橙子的心头一直像揣了一头小鹿，看向一晨的眼光压抑着欣喜和紧张。两个人没有说太多的话，只觉得一晨一直看向他，看着自己应该是好兆头吧。问题是他的目光让自己感到不太自在，或许是因为一晨的眼睛里总有一些探究的意味。自己的目光被对方有些强势的气场压住，只能落在一晨白皙的手上，那从容摆弄餐具的修长手指与自己时不时紧张的脚扭到一起的手指形成了鲜明对比。 吃好了吗？我送你回家。 一晨微笑地看着他。 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回去就好了。 橙子突然想起家中的梨，让一晨看到他家中住着一个男人，那就全完蛋了。 那怎么可以？ 一晨很有素养的笑了。 走吧。 橙子别别扭扭的走到他的车前，又停住了。 易主管，真的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可以了。 一晨已经替他开了车门，收起嘴角的微笑，不耐烦地说： 少啰嗦，上车。 语气充满霸气，再也没有商量的余地。橙子背脊不自觉一紧，顺从地上了车。哎呦喂，自己真是个软骨头，任谁跟他一耍威风他就屈服了，包括那个梨。哎呀，怎么办？一晨可千万不要要求到屋子里面去坐一坐呀。深更半夜，就算他是主管，要求到女职员家里坐一会儿，那也是不合情理的。橙子觉得自己可以理直气壮地拒绝。想到这里，心头放松了。一会儿到了目的地，橙子下了车，对他弯了一下腰。 谢谢你送我回来呀，再见。 转身就溜。 我到你家坐坐。 身后传来一晨轻松的一句话。橙子的背脊僵住，头上冒出一滴冷汗。 那个， 易主管，太晚了。 我不累。 我累了好不好？我该休息了。 我上去看看小柯就走。 易晨搬出小柯来搭桥。 那个，小柯也睡了，你就不要吵醒他了。 情急之下，橙子开始胡言乱语。 他不会介意的。 说着，他抬脚就往楼里走。我去，橙子会介意的好不好？一把扯住他袖子。 哎，你，易主管，我家里吧，啊，我家里养了一只恐怖宠物，见到陌生人啊会咬的。 哦，恐怖宠物，蛇吗？ 差不多。 我不怕。 挣脱他的拉扯，径直上楼。橙子在后面咬牙切齿，却毫无办法，只能跟上。易晨在他家的门前停了脚步，橙子心中隐约掠过了一丝疑惑，他怎么知道自己家的门号啊？易晨的目光落在门锁边缘的胶痕上，那是龙三用小闪电劈开锁留下的痕迹，新的锁安装之后也没有完全遮挡住。 这是 易晨的手指拂过了胶痕， 是那只恐怖宠物弄的，他喜欢玩火。 橙子无力地说。易晨退开一步。 开门呢？ 橙子不情愿地上前打开锁，让到一边。反正死到临头了，伸头缩头都是一刀，随便吧。易晨先行走进了屋子里，橙子闭了眼，不敢面对两个男人的会面。他只有一个愿望，但愿这个龙三是穿着衣服的。 小柯，你好吗？ 意外的，听到易晨发出这样的问候，他忽地睁开眼睛，冲进屋子。哎，黎不在屋子里。他的眼睛迅速瞄了其他的房间，真的不在。问候过了小柯，易晨回过头，微笑地看着橙子。 你的恐怖宠物呢？ 他可能出去玩了。 橙子点着脚后跟愉快地说。易晨向前迈了一步，逼到他面前，橙子不由地往后瑟缩了一下。 你为什么那么不想让我进来？ 他危险地眯了眼，低声问着。 不是的。 易晨的鼻息扑到他的耳际，让他心慌意乱的，脑子里混乱地想着，如果这家伙进一步的动作，自己该如何反应呢？还没等他想好，易晨却已经抽回了身子，轻松地问， 可以参观你的房间吗？ 大家好，我是一猫猫猫，也是酒窝的扮演者，喜欢我们的作品请点击订阅关注哦，我们在评论区等你哦。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同样有意思。